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0集，物理界星星。秦冉抬头，他料到廖院士说的是谁了，垂眸，手紧了紧，好半晌，他才抬头：“您让他们过来吧。”取得秦冉的同意，廖院士就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号码。 研究院，老地方，你们先过来。 廖院士打完电话，把手机放到一边。 他们这几天就在附近，10分钟能到。 南慧瑶端着水杯喝了一口，看着廖院士跟秦冉，想问问到底是谁，但气氛有点严肃，他不太敢问，只跟楚恒等人对视一眼。10分钟后，有人敲门，南慧瑶连忙去开了门。进来的是5个人，脸上饱经风霜，衣着朴素，十分干净，骨瘦嶙峋，脊背挺得很直，风姿特秀，看得出来一身清骨。南慧瑶不认识，楚恒却认识其中的一个人，惊声出口：“ 齐教授！” 物理界鼎鼎有名的齐教授，算得上老牌人物，只是一直不在研究院，跑去教书了，近些年有些隐没，但物理资料上有他的历史，楚恒记忆好，看过一遍就能记得，自然认得他。齐教授没有想到会被人认出来，他朝楚恒笑着点了点头，才看向休息室内的人。秦冉最近一段时间在物理界的热度都非常高，被评为2022年物理界年代人物，研究物理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这位新秀的大名。这5人包括齐教授都同秦冉打了个招呼，眸底是忍不住的赞叹：“ 哦，你就是秦冉吧？果真后生可畏，京城研究院可期。” 秦冉看着这5个人，有些哽咽，他垂下眼睫，遮住了眸底的红色。齐教授，徐教授，这5个人全都被秦冉点出了姓氏，不过他们也没有多纠结。秦冉名声传得广，但他们已经很久不管物理界的纷争了，只是看向廖院士。 廖高昂，你现在总要跟我们说说你老师的后人在哪儿了吧？ 齐教授记得自己来这里的正事，他径直看向廖高昂，眼神迫切。 你放心，我不打扰他们，只听听消息。 廖高昂没有说话，只是偏头，一双漆黑的眼睛看向秦冉的方向。这意思……齐教授这5人齐齐愣住，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冉的方向。许教授当先开口：“ 你说他……” 廖高昂还没有说话，秦冉撩起衣摆，当先跪下。他对着5个老先生磕了一个头，一字一顿地开口道：“ 请遵外公嘱咐，见到5位老先生，先替外公给老先生道谢。” 秦冉羞愧，想等这番事了再找5位老先生，亲自登门拜谢。一句话说完，秦冉双手放在地上，再次磕了个头。这5个人是当初研究院数百个人中唯独几个支持宁儿的，都是含血离开研究院的。当初徐校长让秦冉去联系5个人，秦冉没去，想等事情稳定了再去，不想再把这5个人牵引到乱流中。没有想到这5个人自己找上来了。秦冉抿唇，忍住眸底的红意。他现在有程俊，有巨鳄，有顾西池，有长宁，他们仍然艰难，更没有保住徐校长。当初外公外婆跟齐教授是什么都没有的，他们又是怎么过来的？ 我想到的，该想到的。 齐教授亲自扶起来秦冉，他看着他，手指有些颤抖，声音也有些哽咽。 除了老宁的后代，还有谁能在20岁就在 M 州研究院创下壮举呀？好孩子，快起来。 此时已经11点了，夜深人静。程水沉默地站在一边看着，南慧瑶跟邢开等人也纷纷站起来，跟五位老教授腾位置。 难怪方振博迫不及待想要上位了，徐老他忽然去世。 确定秦冉就是宁儿的后代，齐教授也想明白了什么，话说到一半，沉默下去。他想起了当初秦家那位精彩绝艳的家主，当初也是死得不明不白，秦夫人殉情而去。 你外公叫你什么？ 齐教授不想回忆这件事，他温和地看向秦冉，目光中充满着慈爱。您叫我冉冉就行，外公他也这么叫我。秦冉伸手给五位教授都倒了茶。 好，那我就随老宁叫你冉冉。啊，果然是老家伙的后代，青出于蓝呢。我就说物理界怎么横空出现了新星啊。 齐教授不由感叹。五个人跟秦冉说着话，眉眼中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跟满意。 齐教授，我让您五位这个时间来，是想让你们重新回研究院。 廖院士郑重地开口。 不过在此之前，冉冉，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。 廖院士的目光转向秦冉，眉眼严谨肃穆，语气郑重。 徐老去世，你现在在云光财团的情况也不好，欧阳家、方振博都会朝你发难，徐家那边，我也不觉得乐观。你如果现在放弃京城，直接去 M 州，以后成就不可限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